谁去喊冤？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 一曲《凡人歌》，李宗盛创作词曲并亲自演唱。说完了李宗盛，再来聊一聊其他的港台著名作词人吧。喜欢刘德华的朋友肯定会熟悉李安修这个名字，因为他素有刘德华的御用创作人之称。李安修同时兼任制作人、作曲、歌手、唱片公司主管等多种身份。他在大学的时候就为叶欢写过一首歌曲叫《人生如梦》，获得很高的评价，可谓是出手不凡，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李安修自己其实也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，可是自己唱歌却没有唱红，以后呢就专门为别人来写歌了，尤其是刘德华。下面呢，咱们来欣赏这首由李安修作词、陈耀川作曲、刘德华演唱的《忘情水》。 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生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。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人人茶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。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，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，所有真情真意任他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，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李安修作词、刘德华演唱的《忘情水》。您还能记起那个满大街都播放着《给我一杯忘情水》那个年代了吗？而且这首歌曲还曾经登上了1995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，由此可见当时在社会当中的影响力了。而在2010年的春节晚会上，当年风靡一时的小虎队再次登台演唱，台风不减当年啊，引发了无数观众美好的回忆。而小虎队众多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李子恒，他的词朴实无华，文笔工整，能够感悟出他对音乐的一片赤诚。李子恒还为著名的歌手苏芮创作了歌曲《牵手》，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在流行乐坛的情歌当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了。下面呢，为您送上这首李子恒创作词曲、苏芮演唱的《牵手》。 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着你的心。 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，也许有两半的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。所以牵了手的手，来生还要一起走。所以有两半的路，没有岁 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？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各位继续来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接着来聊一聊港台十大词作人，欣赏由他们创作的经典歌曲。在台湾的流行乐坛，很多歌手都是既能创作词曲，又能够自己上台演唱。黄舒骏就是其中的一位全才型的歌手。黄舒骏从小便显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，他的音乐生涯是从大学时代开始。在大三那年，黄舒骏创作了两首歌曲，在学校的创作比赛中分别获得了前两名，他从此也就步入了歌坛，开启了全新的音乐殿堂之门。尤其是他的代表作《马不停蹄的忧伤》，在他的这首歌曲走红以后，黄舒骏曾经说自己要在音乐上超过罗大佑。而他这些年来虽然也写了很多的好歌，但却对此十分的淡然，已经开始渐渐地淡出乐坛了。下面呢，咱们来欣赏这首黄舒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马不停蹄的忧伤》。 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，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，哦，令我心碎的记忆。他那亲密的眼睛，温暖的小手，轻柔的声音，怜悯着我的心意，说着他最后的话语。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星球等着你，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清醒。哦，不要哭泣， 一曲《马不停蹄的忧伤》由黄舒骏作词作曲并演唱。在港台众多的作词人当中，女性的词作者并不多见，厉曼婷就是其中更为罕见的一位。生活当中的厉曼婷十分低调，她从来不会在媒体前曝光，也不接受任何采访，就连很多与她合作过的歌手都对她知之甚少，用神秘二字来评价她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就算是偶尔出席活动，很多人都不会知道她是谁。而厉曼婷的词向来透着女性的婉约之美，适合传唱又不落俗套。好了，下面就为您送上一首厉曼婷、陈道明作词、伍思凯作曲、张信哲演唱的歌曲《且行且珍惜》吧。 迎着风向前行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，偶尔想起过去，点点滴滴 化作雨，润湿眼底。曾相会爱别离，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？缘字终难猜透，猜进心里，却依然离去。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？你会祝福我，我也会祝福你。且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，你会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。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厉曼婷、陈道明作词，伍思凯作曲，张信哲演唱的《且行且珍惜》。我们知道张信哲也被称为情歌王子啊，他的歌曲曾经是风靡一时，而近些年来港台最为流行的歌手无疑就是周杰伦、周董啊。周杰伦的御用词作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方文山。应该说方文山的词十分的另类，他的词中充满了强烈的画面感，文字更是独树一帜，可以说引领了歌词创作的流行趋势。而周杰伦在演唱他的歌曲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总是咬字不清，每当人们问起周杰伦的时候，他总是会笑着说是方文山的词本来就唱不清楚。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了。好了各位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来欣赏一首方文山作词、周杰伦演唱并且作曲的《东风破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。 一盏绿洲孤单伫立在窗口，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